讲。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俊浩。今天是2017年11月22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8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11月21号上午，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区领导周丽云、邵恒、梁胜、吴问平、白文等出席大会。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席邵恒主持。 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记者了解到，雄安新区铁路的最新规划是在北京和雄安新区之间，除了有京九高铁京雄段以外，还将新建一条京雄城际雄安站作为京雄城际的终点，终点将被设置在雄安新区雄县城区东北。 记者近日了解到，在大兴即将出现一家以樱花为主题的公园，如果您也期待能够走入一个满眼樱花绽放的人间仙境，那么这家叫做上泽的樱花文化主题公园可以实现您的美好愿望。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报道，11月21号上午，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区领导周丽云、邵恒、梁胜、吴问平、白文等出席大会。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席邵恒主持。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选举大兴区出席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6人。随后，全体代表以举手表决形式通过了北京市大兴区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办法。开幕式后，全体代表一同观看了敬见、警钟、警示片。 本台消息，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记者了解到，雄安新区铁路的最新规划是在北京和雄安新区之间，除了有京九高铁京雄段以外，还将新建一条京雄城际雄安站作为京雄城际的终点，终点将被设置在雄安新区雄县城区的东北。 线路方面，新建的北京到雄安新区城际铁路起点是原有的京九线里营站，而新建线路将向南经过大兴区、北京新机场以及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永清县和霸州市，终点到达雄安新区雄安站。 中国铁路总公司已经在10月份对新建雄安站的建筑概念设计进行了国际公开方案征集。据了解，雄安站将建在雄县城区的东北部，建筑规模大约是10万平方米。 另据了解，雄安新区的铁路规划有部分变动，比如京九高铁北京到雄安段将不再经过北京新机场，而是从北京直达雄安后再继续南下商丘方向。同时，新建的京雄城际将负责连接北京新机场、固安和霸州等地，并且在河北廊坊段将会新设立固安东站和霸州北站。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了解到， 在大兴即将出现一家以樱花为主题的公园。如果您也期待能够走入一个满眼樱花绽放的人间仙境，那么这家叫做上泽的樱花文化主题公园可以实现您的美好愿望。 原来上泽公园正是我区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园林建设的有益尝试。公园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友会任建任养，总投资超过了7000万元。 据了解，上泽公园总占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位于大兴新城北区，东到兴泰路，西到兴旺路，南到丽园路，北到枣园路。在公园的设计方案中，主题是首经贸大学的校友文化，以樱花作为主要的设计元素，以花瓣为主体造型，精心打造出了这座樱花文化主题公园，体现了中心观赏、四周服务、文化为骨、绿化为主的特色。 公园根据适地适树的原则，也就是立地条件和树种特性相互适应的原则，同时充分考虑到植物的形态和季节特征，在此基础上科学配置植物，并且根据公园的具体情况，比如地形特点、周边环境等综合因素，将公园划分为多个区域，比如趣味花园区、休闲健身区、樱花观赏区、儿童游憩区、生态体验区等。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取得了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计划将在年底前完成绿化主体建设。公园建成后将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开场空间，不仅可以方便附近居民休闲娱乐，还能作为市民的紧急避险集散地、艺术文化宣传地等。 本台消息：揭岗如何再利用，如何在避免火灾的同时还能创造经济效益。近日在大兴区农林废弃物机械化技术现场演示会上，就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据了解，演示会由大兴区农机服务中心组织召开，来自区农机服务中心、区园林绿化局和区农机技术推广站等多个部门，以及重点果园的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当天的演示会。 演示会上，随着工作人员将废弃树枝放入粉碎机进口，对面的出口马上就有木头碎片飞了出来。区农机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样处理之后的木头碎片可以再利用，比如用于还田、做有机肥、做菌棒等等。 当天现场共演示了3种不同规格的果园纸条粉碎机，工作人员针对枝条粉碎机做了详细介绍，内容包括技术规格、适用性和市场价格等。区内的一位果园负责人在看完现场演示后告诉记者，效果不错，一眨眼的功夫废弃的树枝就变成了碎末，而且这碎末还能再利用，创造经济效益，我准备给果园购置一台。区农机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说，演示会后我们将对各个果园对枝条粉碎机的购置需求进行调研统计，并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明年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一方面给农户带来实惠，另一方面也为大气污染防治做贡献。 据了解，我区果树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全年产生枝条超过7万吨。这些枝条常被随意堆放在路边沟内，不仅影响环境，更容易造成焚烧隐患，对农业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都造成不利影响。为了扎实做好农业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促进我区大气污染防治，从源头上治理露天焚烧，区农机服务中心积极探索和推进农作物秸秆及农林废弃物机械化综合利用。 目前农作物秸秆及农林废弃物主要以小麦、玉米、果树、果类菜等作物秸秆为主，其中针对小麦和玉米秸秆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处理模式，主要是以秸秆粉碎还田为主，肥料化、饲料化为辅。区农机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农林废弃物处理工作是区农机服务中心的一项重点工作，今年引进了一批枝条粉碎机做示范，明年将大力度推广，预计将在全区范围内推广20多台，力争通过机械化的推广应用解决果树枝条处理难题，实现农林废弃物禁烧，保护首都大气环境。 本台消息，近日 一场来自大兴、丰台、宝坻的京津三地书画作品巡展正式开幕。开幕式在魏善庄镇的弘文博雅艺术馆举行，巡展的主题是不忘初心，团结奋进。 为了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京津两地文化艺术交流，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与天津市宝坻区的书画艺术家们满怀喜悦和深情，饱含忠诚和感情，书写和绘就了200多幅书画精品。 这些艺术作品的形式丰富多样，不仅有水墨丹青，更有篆刻楹联，而且全部作品都主题突出，热情讴歌了党，讴歌了祖国，讴歌了人民。巡展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品中尽显正能量，描绘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且风格各具，艺术精湛，皆为潜心鼎力之作，展示了戴振宇、朱铁川、张平子等文艺工作者们崇德尚义和担当进取的精神风貌与坚定文化自信、履行文化责任的信心和决心。 这次展览也是一次难得的展示机会，可以让参观者充分感受到京津三地优秀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人文生态资源。据了解，大兴、丰台、宝坻三区地缘相近，文脉相通，都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相关负责人表示，巡展持续7天，既是三区文联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践行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为三地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台消息，随着冬季的来临，一些喜冷的疾病开始活跃起来，很多人都习惯在这个季节身边备上一些常用的药物，但是用药不当也会给身体带来伤害。为了提升百姓的安全用药意识和健康科学素养，近日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安全用药月为契机，在新政中里社区开展了科普宣讲进社区活动，主题就是安全用药，守护健康。 这次宣讲活动特别邀请了大兴区医院心内科正高级主任医师韩兰堂，为居民讲解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用药事宜，还针对多种常见的用药误区，比如不适当的自我用药、过度使用抗生素和注射剂、盲目轻信进口药和高价药，以及混淆保健品和药品概念等问题，向广大群众进行了梳理解读，让居民对药品有正确的了解。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宣传展板，食品药品安全咨询台发放了食品药品安全知识手册，重点对安全用药理念和食用知识进行了宣传。现场还有药检所的药品检验人员直接指导居民辨识常见中草药的真假，并且为居民们讲解了常见中草药的用法，传授大家日常养生知识，帮助居民树立正确的用药意识和科学的养生方法。区食药局的工作人员还特别提醒广大居民一定要从正规途径购买药品，同时教授大家如果遇到销售假药应当如何处理。 这次活动有效地引导公众学习用药知识，分辨用药误区，识别用药谣言。一位参加活动的居民说，这次活动很有意义，没有正确的用药引导，很容易把小病耽误成大病。通过医生的讲解，我们对常见病用药有了更多的了解，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本台消息，11月14号一大早，一车车刚从田里砍收下来的大白菜和大葱就被送进了兴丰街道辖区内的15个居委会。这是兴丰街道与蔬菜企业的一次爱心之行。这些大白菜和大葱将被提供给辖区内的失独家庭和80岁以上的空巢独居或者残疾老人。据了解，这次活动也是兴丰街道的一个传统项目，每年都受到老年人的欢迎。在老人们的期盼中，今年的活动又开始了，而且今年还增加了大葱。 随着冬储菜大量上市，大白菜不仅是冬储菜的首选，更是老年人的最爱。一位老人就表示，每年冬天要是不买上几颗大白菜，就好像缺了些什么似的。初冬的天气寒风刺骨，年岁大的老人腿脚不方便，大白菜要重量十足，

我觉得病人简单的一句谢谢，其实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认可。 从2013年大兴区人民医院成为北京市第一家有内巡师的医院至今，医院就医环境的改善、服务品质的提升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认可。 咱们一个集体啊，特别的团结和那个服务态度特别的好。咱有没有说什么？咱们的景护室也是说话还特别的温柔，特别的体贴人。咱们到这儿啊，就跟到家一样，说实在的心里也特别舒畅。哎，对于病情管理也特别好。 警护长反正带领这个团队，就是把这个病房弄得特别好，哪儿都倍儿整洁。整体的这科那个护士们就说都挺细心的，就是跟对待家里人似的。有那个病人就说不方便什么的，护士长看见了都赶忙上前扶扶，比如说上厕所啦什么的，还有什么打水之类的，护士长都抢先的就帮着病人给打水去。有那个需要的，护士长反正都挺热心的。 对于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景天双告诉记者， 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呢，我也会带领我们这个护理团队，就是说切合着医改这个时机，配合着我们医院内训师所为大家这个培训的这些服务理念，通过服务理念然后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对大兴区人民医院五官科护士长景天双的采访。 本台消息，身份证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活必备，不过一旦身份证上的信息泄露，也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麻烦。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2016年通过不同渠道泄露的个人信息超过60亿条次，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至少泄露了5次。如何在复杂的网络中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如何对日益多元化的网络进行有效监管，净化网络环境，近日公安部终于放出了大招，电子身份证即将载入手机卡。 电子身份标志是网络身份标志，它以密码技术为基础，以智能安全芯片为载体，能够在不泄露身份信息的前提下在线远程识别身份。简单来说，就是公民在网络上的一个身份标志，它既不是明文的身份信息，也不是像身份证那样的证件。 这项技术最关键的地方是，在未来，当您使用载有电子身份标志的银行卡或者手机卡进行交易时，网站后台可以在线辨别它的真伪和有效性，不用再保存用户的身份信息。也就是说，使用搭载了电子身份标志的银行卡或者智能手机时，不需要在网上提交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姓名、住址、电话、身份证号码等，就能够方便地进行网上交易。这将极大降低公民信息被盗用的风险，保障公民多方面的权益。 最近，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在2017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具体展示了网络电子身份标志的研发和发展情况。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电子身份标志载入手机卡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它还将在更多方面大显身手。比如不动产权自助查询、食药检查等，目前电子身份标志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银行卡。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在全国试点，发行8000多万张加载了电子身份标志的金融 IC 卡。可见，把数字身份加载在手机 SIM 卡中，全新的在线身份信息验证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未来随着电子身份证的来临，只需要出示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实现多种服务一体化，包括支付、领取工资、网上交易、个人诚信情况和不动产查询等。理论上来说，一旦身份证电子化以后，个人信息将失去在黑市买卖的意义，而网络诈骗分子诈骗的钱也将直接划入对应的身份证账户当中，而让网络诈骗分子失去诈骗工具。可见，一个靠传统身份证进行身份验证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全新的在线身份信息验证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圆圆、靳时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